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45集《请帖》。他们到开封干什么？一方面可以问问高家寨收不收徒弟，而另一方面五人都知道天尊就在开封城呢。小孩嘛，学武功自然向往天下第一，觉得来碰碰运气，没准能拜入天山派门下。他们五个够机灵，也不缺钱，因此一路游山玩水走得也挺好。可到了接近开封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开始有人跟踪他们。有一天晚上，还有一个黑衣人袭击他们，且还是下杀手的那种袭击，幸好他们溜得快，躲过一劫。他们夹着小心往开封赶路，刚才想坐下吃点东西，就发现门口有人影晃动，所以想赶紧跑，可谁知看到白玉堂走进了客栈。他们知道无论跟踪他们的坏人是谁，反正肯定打不过白玉堂，而且锦毛鼠是大侠，应该会帮助他们。最重要的，白玉堂就是天山派的高手，没准儿他肯给他们写封介绍信。这五个小孩看起来各有各的机灵，叽里呱啦一通说了这一路的遭遇。 天山派会收这几个小孩吗？ 收。 五个小孩睁大了眼睛。 真的？ 天山派缺心眼太多了，难得有几个聪明人，赶紧收进去，天山派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 五个小孩欢呼，白下眯着眼睛瞧气定神闲喝茶的白玉堂。 你是跟着展小猫待太久了，竟然学会逗闷子了。 我说真的，这五个比天山派那群高手加起来都灵。 此时天山派十大高手加上掌门陆峰集体扬起脸，连着打了三个喷嚏。陆峰看了一眼桌上那封金盆洗手的请帖，交给了王洛，让他带些人去开封见天尊。白玉堂应该也会去参加，他们跟着白玉堂一起去。王洛搔了搔头，倒是挺尴尬。之前碧水潭闹麒麟案的时候，他险些丧命，幸好白玉堂救了他，这会儿脖子上还有条疤，说话嗓子还哑呢。可之前他没少看这小师叔祖不顺眼，这见了面多不好意思。不过既然陆峰交代了，掌门之命不可违，他只好收拾包袱，带了人一起赶往开封。回到姚家村的饭桌上，那个年岁最大的小孩有些不敢相信这么轻易就进了天山派。 不是说进门要有天分，学武要看资质吗？ 白玉堂放下杯子，打量了一下他们五个，点头。 资质尚可，进天山派够了。 难道说天山派收徒弟要求都很低吗？ 那个小胖墩眯着眼睛问白玉堂。白玉堂想都没想就点头，五兄弟纠结地看着白玉堂，那表情像是发现自己被卖了。白下扶着额头替天尊心疼，这徒弟在外边这么拜他天山派的名声。 不如介绍你们去魔宫吧，魔宫高手多，三观正，也比较好玩。 白玉堂对白下招招手，示意可以走了，顺便对身后五个小跟屁虫一样的小孩说着，五个小孩就叽叽喳喳跟白玉堂打听魔宫的事情。白下望天，觉得幸亏天尊没听到。出了酒楼，白玉堂突然问那几个小孩， 你们见过一路跟踪你们的人长相吗？ 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和棕色的坎肩。 小胖墩话没说完，就见白玉堂突然一抬手，众人就感觉一阵风过，下意识的一歪头，随后听到哎呀一声惨叫。再回过头，只见一个人随着风从墙角的方向飞了出来，被白玉堂抬起的手一把掐住了脖子。那人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棕色的外袍，看着的确有些像是坎肩。几个小孩仰着脸张大了嘴。 是他吗？ 五个小孩彼此对视，一方面他们还震惊于刚才白玉堂让那个人自己飞过来的功夫，另一方面他们只看到过身影，不认识具体的脸，但是的确就是这身衣服。正在门口僵持，就听到门里传来了说话声。 不知我手下哪里得罪了白五爷，我替他赔罪。 白玉堂也没往门里看，白夏则是回头。从酒楼里走出来的是一个30岁上下的公子哥，穿着棕色长袍，腰间有黑色的腰带，腰带当中一个三角形金扣，中间还有高和两字，看着很体面。他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应该是会武功的。被白玉堂掐着的那个人直翻白眼儿，墙角还有其他几个穿着一样衣服的人走出来，看着应该是那个年轻人的手下，都握着腰间的兵刃，紧张地看着白玉堂。白玉堂一甩手，那人飞了出去，撞到了墙角，剩下的那些众人都摔了个四脚朝天。那年轻人微微一笑：“ 哎呦，五爷果然名不虚传，在下是……” 还没等他自我介绍，白玉堂转身带着几个小孩和白夏走了，就留下一句话： 这里是开封地界，劝你要干坏事换个地方。 我也是刚到开封，五爷看到我干坏事？ 给他看看你的鞋底。 白玉堂看向小胖子，小胖子不解，不过还是停下脚步，抬脚给那个年轻人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底。这几个小孩刚才大路不走，走的山路，山上都是泥巴和青苔，因此脚上黑绿交错，鞋底那个脏。小胖墩晾完鞋底也没明白什么意思，跟着几个兄弟星星眼，边花痴白玉堂好帅边跟着跑了，白夏也跟着花痴儿子好帅。等白玉堂他们走了，那年轻人微微皱眉，有些不明白鞋底代表什么，是白玉堂在跟他开玩笑。正想着，他突然注意到自己手下的靴子周围有一些黑泥和青苔混杂的泥巴。 少主，我们还跟不跟？ 那年轻人盯着他们的靴子，哭笑不得。 看来，白家人的聪明是祖传的，好不容易离了高河寨，没白慕天的小子盯着，谁知道刚到开封就碰到个白玉堂。 那几个小孩子放着不管的话， 几个手下似乎担心，年轻人微微一摆手： 再想办法吧。 白玉堂带着白夏和一群小孩去看杂耍不提，且说在开封城里再一次捡到了一桩命案的展昭。桌上的刀和包袱包括外袍上都有一个统一的金丝绣线图案，这图案呈三角形，三角处有水波纹，正中间高和两字，死者是高和寨的人。高和寨的人都有在衣服上绣这图案的习惯，一来知道他是高和寨的人，江湖人都不会主动去招惹，那些山贼草寇更不敢得罪了，二来根据绣线颜色的不同划分穿衣之人的等级。如果只是普通的门下弟子，那么图案都是黑白两色的，随着等级上升而改变颜色，分为红黄蓝绿紫多种，而其中银线和金线则是地位最尊贵辈分最高的，副帮主以上的职位才可以用银线，而金线就更加特别了，贬圣的族人才可以用金线。展昭扶额，瞧这位死者的年龄，估计是扁圣的子侄辈。这扁圣金盆洗手仪式还没开始就死一亲戚，而且还是出在他开封府的人命官司。展昭突然觉得没准没收着请帖还是件好事。楼下，小四子提着个小药箱，在公孙验尸的时候他在打量那具尸体，突然他看到了尸体的手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，于是就想过去。 角要干嘛？ 小梁子拦住小四子，小四子就指了指尸体的手： 让我来。 小梁子上前，身后一众大人都点头，还是小梁子会疼人，比他师父赵梅普靠谱多了。小梁子走过去蹲下，掰开尸体的手， 就见在死者的手心里有一张淡黄色的纸片。 是纸吗？ 有点眼熟啊。 小梁子端详着，发现纸片是双层。 我也觉得眼熟啊。 林业火也弯腰凑过来看，这时一旁赵普开口：“ 是不是信封上扯下来的？”“ 信封。” 林业火和小梁子异口同声。随后，林业火摸出了那张扁剩金盆洗手的请帖，跟那张纸片一比较，是一模一样的纸张。 他手里的纸是从一个请帖信封上扯下来的吗？ 赵普让子颖上楼叫展昭找找有没有一份请帖，几个影卫和展昭一起在屋里找了个遍，没找到一张缺了个角的信封，也没有请帖。展昭皱眉，杀了人之后还把请帖抢走了，为什么抢走请帖呢？死者是扁家人，应该不会是给他的请帖，换句话说，他是要去送请帖吗？展昭正犯愁，就看哲影凑过来了。 哎，我说， 怎么了？ 有一帮人气势汹汹，速度极快的朝太白驹来了。 哲影对窗外努努嘴，展昭往外一望，就见一伙二十多个人都穿着有高和正徽章的衣服朝太白驹跑过来。赵十六嘶溜一声就躲展昭身后了。 你好歹也是东方响的儿子，有气势一点好不好？ 展昭有些无语，赵十六想了想，继续在展昭身后躲好。 我不管啊，我知道我娘跟你可熟了，你要罩着我。 哎，可是你要杀了人，我也罩不住你。 嗯，我就睡了个觉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谁，我杀他干嘛？我长那么大还没杀过人呢。我娘说，我敢杀人就打断我的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